你好，我是刘超。本周我们结束了 GVM 性能监测及调优的学习。这一期答疑课堂，我精选了模块4中11位同学的留言进行集中解答，希望也能对你有所帮助。另外，我想为坚持跟到现在的同学点个赞，期待我们能有更多的技术交流，共同成长。第20讲有2位同学，具体问题我已经截图贴到了文稿中，你可以去查看一下。黑夜里的猫问，字符串常量不是在 Java 8中已经被放入到堆中了吗？应该不在方法区了，为什么老师的图显示还在方法区呢？我来回复一下， GVM 的内存模型只是一个规范，方法区也是一个规范，一个逻辑分区，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我这里说的字符串常量放在堆内存空间中，是指实际的物理空间。文浩同学也问了类似问题，问 1.8 中类的元数据是放在元数据区还是方法区呢？这里一同回复下，元空间是属于方法区的，方法区只是一个逻辑分区，而元空间是具体实现，所以类的元数据是存放在元空间，逻辑上属于方法区。第21讲也是2位同学， Liam 同学问，站上分配对局部变量对象的大小是否有要求呢？其实目前 Hotspot 虚拟机暂时不支持站上分配对象。这里我借用下 W 李同学的留言来回复你，他解释得很明确，值得参考，我已经在文稿中贴出，我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做技术交流。第22讲有3位同学，第一位 GXIN 同学分享了一些内容，非常赞。 Region 这块你讲解得很到位，这里我再总结下 CMS 和 G1 的一些知识点。 CMS 垃圾收集器是基于标记清除算法实现的，目前主要用于老年代垃圾回收。 CMS 收集器的 GC 周期主要由7个阶段组成，其中有2个阶段会发生 Stop the World， 其他阶段都是并发执行的。7个阶段我整理成了一张图，你可以去文稿中了解一下。 G1 垃圾收集器是基于标记整理算法实现的，是一个分代垃圾收集器，既负责年轻代也负责老年代的垃圾回收。跟之前各个分代使用连续的虚拟内存地址不一样， G1 使用了一种 region 方法对堆内存进行了划分，同样也分年轻代老年代，但每一代使用的是 N 个不连续的 region 内存块，每个 region 占用一块连续的虚拟内存地址。在 G1 中还有一种叫 Humongous 区域，用于存储特别大的对象。 G1 内部做了一个优化，一旦发现没有引用指向巨型对象，则可直接在年轻代的 Young GC 中回收掉，这里在文稿中也有图示。 G1 分为 Young GC、 Mix GC 以及 For GC。 G1 Young GC 主要是在 Eden 区进行，当 Eden 区空间不足时，则会触发一次 Young GC， 将 Eden 区数据移到 Survivor 空间时，如果 Survivor 空间不足，则会直接晋升到老年代，此时 Survivor 的数据也会晋升到老年代。 Young GC 的执行是并行的，期间会发生 STW， 当堆空间的占用率达到一定阈值后，会触发 G1 Mix GC。 Mix GC 主要包括了4个阶段，其中只有并发标记阶段不会发生 STW， 其他阶段均会发生 STW， 具体内容可见图示。G1 和 CMS 主要的区别在于， CMS 主要集中在老年代的回收，而 G1 集中在分代回收，包括了年轻代的 Young GC 以及老年代的 Mix GC。 G1 使用了 Region 方法对堆内存进行了划分，且基于标记整理算法实现整体减少垃圾碎片的产生。在初始化标记阶段，搜索可达对象使用到的 Cut Table 其实现方式不一样，这里我简单解释下 cut table。 在垃圾回收的时候都是从 root 开始搜索，这会先经过年轻代再到老年代，也有可能老年代引用到年轻代对象。如果发生 young GC， 除了从年轻代扫描跟对象之外，还需要再从老年代扫描跟对象，确认引用年轻代对象的情况，这种属于跨代处理，非常消耗性能。为了避免在回收年轻代时跨代扫描整个老年代， CMS 和 G1 都用到了 cut table 来记录这些引用关系，只是 G1 在 cut table 的基础上引入了 asset， 每个 region 初始化时都会初始化一个 asset。asset 记录了其他 region 中的对象引用本 region 对象的关系。CMS 和 G1 在解决并发标记时漏标的方式不一样。CMS 使用的是 incremental update 算法，而 G1 使用的则是 SATB 算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并发标记中 ，G1 和 CMS 都是基于三色标记算法来实现的。黑色跟对象或者对象与对象中的子对象都被扫描，灰色对象本身被扫描，但还没扫描对象中的子对象，白色不可达对象。基于这种标记有一个漏标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白色标记对象在垃圾回收被清理掉时，正好有一个对象引用了该白色标记对象，此时由于被回收掉了，就会出现对象丢失的问题。为了避免上述问题， CMS 采用了 incremental update 算法，只要在写屏障里发现一个白对象的引用被复制到一个黑对象的字段里，那就把这个白对象变成灰色的。而在 G1 中采用的是 SATB 算法，该算法认为开始时所有能便利到的对象都是需要标记的，即认为都是活的。 G1 具备停顿预测模型，用户可以设定整个 GC 过程中期望的停顿时间，可以用文稿中的参数指定一个 G1 收集过程的目标停顿时间，默认值200毫秒。 G1 会根据这个模型统计出来的历史数据来预测一次垃圾回收所需要的 region 数量，通过控制 region 数来控制目标停顿时间的实现。第二位是 Liam 同学，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 ,manage GC 是否会导致 STW? 第二个 ,major GC 什么时候会发生?它和副 GC 的区别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我来一一解答下。第一个,不管什么 GC 都会发送 STW, 区别是发生的时间长短，而这个时间跟垃圾收集器又有关系。Serial, Partnew, Parallel Scavenge 收集器无论是串行还是并行都会挂起用户线程，而 CMS 和 G1 在并发标记时是不会挂起用户线程，但其他时候一样会挂起用户线程。 STW 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第二个 Major GC 在很多参考资料中指的是等价于 Full GC， 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性能监测工具中只有 Manage GC 和 Full GC， 一般情况下一次 Full GC 将会对年轻代、老年代、原空间以及堆外内存进行垃圾回收。触发 4GC 的原因有很多，当年轻代晋升到老年代的对象大小比目前老年代剩余的空间大小还要大时，会触发 4GC， 当老年代的空间使用率超过某阈值时会触发 4GC， 当原空间不足时也会触发 4GC， 当调用 System GC 也会安排一次 4GC。 接下来解答 Nightmare 的提问，问题比较长，建议你去文稿中查看截图。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参数查看每次 GC 之后具体每一个分区的内存使用率变化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查看 GVM 的设置参数来查看具体垃圾收集器的设置参数。使用的方式有很多，文稿中有示例，文稿中还附上在第22讲中我总结的各个设置参数对应的垃圾收集器图示。第23讲有两位同学问题都是比较长的，建议你看看文稿中的图示了。第一位我又不乱来同学的留言，真是没有乱来，细节掌握得很好。前提是老年代有足够接受这些对象的空间才会进行分配担保。如果老年代剩余空间小于每次 Manage GC 晋升到老年代的平均值，则会发起一次 Full GC。 第二位 W 李同学，看到这里我发现爱提问的同学始终爱提问，非常鼓励啊，技术是需要交流的，也欢迎你有任何疑问随时留言给我，我会知无不尽。现在回答 W 李同学的问题，这个会根据我们创建对象占用的内存使用率合理分配内存，并不仅仅考虑对象晋升的问题，还会综合考虑回收停顿时间等因素，针对某些特殊场景我们可以手动来调优配置。第24讲也是两位同学，第一位同学下次可以设置个昵称哦，他问我是否可以讲下如何避免 Thread Local 内存泄露。可以的，我们知道 Thread Local 是基于 Thread Local Map 实现的，这个 Map 的 Entry 继承了 Weak Reference， 而 Entry 对象中的 Key 使用了 Weak Reference 封装，也就是说 Entry 中的 Key 是一个弱引用类型， 而弱引用类型只能存活在下次 GC 之前。如果一个线程调用 thread local 的 seat 设置变量，当前 thread local map 则会新增一条记录，但由于发生了一次垃圾回收，此时的 key 值就会被回收，而 value 值依然存在内存中。由于当前线程一直存在，所以 value 值将一直被引用。这些被垃圾回收掉的 key 就会一直存在一条引用链的关系。thread 到 thread local map 到 entry 到 value， 这条引用链会导致 entry 不会被回收， value 也不会被回收，但 entry 中的 key 却已经被回收的情况，从而造成内存泄露。我们只需要在使用完该 key 值之后，将 value 值通过 remove 方法 remove 掉，就可以防止内存泄露了。最后一位是 WL 同学，他的问题是内存泄露和内存溢出有什么区别？我来解答一下。内存泄露是指不再使用的对象无法得到及时的回收，持续占用内存空间，从而造成内存空间的浪费。例如我在第03讲中说到的 Java 6中 substring 方法可能会导致内存泄露情况的发生。当调用 substring 方法时，会调用 newstring 构造函数，此时会复用原来字符串的 char 数组。而如果我们仅仅是用 substring 获取一小段字符，而在原本 string 字符串非常大的情况下， substring 的对象如果一直被引用，由于 substring 的里面的 char 数组仍然指向原字符串，此时 string 字符串也无法被回收，从而导致内存泄露。内存溢出则是发生了 out of memory exception。 内存溢出的情况有很多，例如堆内存空间不足、占空间不足，还有方法区空间不足等，都会导致内存溢出。内存泄露与内存溢出的关系是，内存泄露很容易导致内存溢出，但内存溢出不一定是内存泄露导致的。好了，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请在留言区中提出，我会一一解答。最后，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加入讨论。